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上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新来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还有 AM927， 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除了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的收看啊。我们呢首先一种是大家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右下角呢有个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按钮，就可以体验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了，并且还可以跟我们实时弹幕互动起来。 哎，没错。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在手机直播平台花椒上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同步输出的视频画面的。 在这儿呢也是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对，在这儿呢刚才不是提到了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吗，对吧？那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又有新的游戏花样了。因为马上就是年底了嘛，对吧？我们作为一个新开通的有年轻人气息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比如说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会有多重的 K 歌券，免费的照相券，包括还有面额很给力的大红包。 哎，真的， 总之福利多多。所以大家具体怎么领取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2月29号下午的特别直播，叫做 《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 是不是特别像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那个 小喇叭广播？ 对，小喇叭广播， 小喇叭广播。 下面一个节目， 下面一个节目，欢迎大佐同学给我们唱一首《走进新时代》。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你会吗？ 不会，怎么可能？ 总想对你表白。 嘿，我只能给你当个电乐上来了。 对，可以，没问题啊。那再继续来说一说我们获得这些福利的方式，就是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 啊。 对。你可以给你最喜欢的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表作。 对，我现在就给自己投一个。 啊，你给我先投一个吧。但是在这儿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原来您就已经关注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还要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因为我们如果在之前的设置呢是只有视频回放这样一个按钮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就出来这个我要投票这个按钮了。这个投票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主持人的形象照都已经开始更新了啊，我那张也不知道谁过去。 对，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找一找你的照片。 你找找我的。 哎，这儿呢。 特别不像我。 呵， 是不是特别不像我？丑化了我。 可以给我一个 特写。对，就右面这个太不像我了，尤其把我跟于浩放在一起， 这 简直对我就是一种 给投个票吧。 啊，就给我快给我投一票，也欢迎大家 在打喷嚏啊，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其他的主持人投一票啊，包括大佐有你的这个 有， 我今天看到了好像， 对，我也给自己投一票啊， 好吧，就是欢迎我们的广大听众和广大观众朋友们给我们主持人们投票。 对啊，这个因为你投完票之后呢，也有机会获得这个 K 歌的福利券， 多重大礼， 没错。 对，不仅是有 K 歌券，还有照相券等等，还有红包，现金红包，所以这一次的准备的奖品是非常丰富的。 嗯， 我们982一直是一个特别大方的频率， 没错。 一般发奖的时候，包括给我们自己发，当然我现在还没见着啊，就是给我们自己发的也很大方，对吧？ 哎，对， 城堡的吧， 领导，反正我这话是放出去。 对，那好吧，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嘉宾的声音。 想起这事儿来了， 刚才在想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呀？我这很尴尬的。 咱俩就撤吧。 别着急，别着急。这不是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抛砖引玉嘛，对不对？ 哎，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老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青年导演田宇，欢迎。 Hello， 又是我们两个。 我见你 导演、导演、制片洪泽，欢迎洪泽哥。 欢迎。 没人欢迎自己欢迎啊。 对， 欢迎欢迎 欢迎，我欢迎一下进我们花椒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弹幕起来啊。然后呢，今天邀请二位主要是看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 今晚戏中戏， 今儿咱们要排的是《武林外传》，特别精彩搞笑的一段啊。 哎，没错啊。 背景介绍是这样的。 一个想考六扇门啊，认定天下第一的女捕头呢，展红绫，为了这个偶像的小为偶像的小姑娘慕容烟啊，来到了同福客栈。她无意中呢发现这个白展堂身手不凡，认定他就是当年那道圣白玉汤，于是将这白展堂啊和自己靠在了一起。为求自保呢，白展堂讲起了年轻时和展红绫的故事。 对，其实这一片段说实在的，我今天在找这个节目资料的时候真的就看进去了。因为一般武林外传对我来说，它虽然是一部很经典的情景戏，但一般都是下饭菜，我觉得作为一个半音儿。但是因为我今天要找节目嘛，就把很多片段就非常仔细的看了一遍。 你说你刚才这话多让人白展堂伤心啊，沙溢老师伤心。之前就 觉得特别好看， 就光听然后吃当下饭了，这边都不看， 没有看得太认真。 多伤人心啊，扎心了老铁。 要准备节目，所以看得格外认真。这我们领导应该开心啊，是不是？多认真啊！我跟你说， 今天没在食堂，边看边吃。 我这说话都是有动机的，你要理解主持人。 全是套路，全是套路。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白展堂有关的这个故事，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看看我们四个里边谁演白展堂比较合适呢？而且今天里面还有方言的出现。 哎， 我仔细辨别了一下，就是这个女主角慕容烟，她说的应该是重庆话。不是成都话，因为重庆话跟成都话其实很像，就只有当地人才能分得清楚他们的区别。在当地人看来，他们有很大区别， 不一样。 对，但是在我们可能生活在北方的人看来，哈，总 觉 得都差不多。对， 成都更软一点，重庆更硬一点。我朋友是这么分的，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就因为我今天听完了以后， 是 觉得 中国的方言是这样，你越往南走，其实隔着一个村子说话都不一样， 都不太一样，对吧？ 对，你像成都跟旁边绵阳啊也不远哈，绵阳说话 也不太一样， 就不一样 是吧？ 啊， 反正总之今天里面是会有重庆方言的。这任务交给谁呢？ 这任务交给谁呢？ 唯一的女 主角，一大坑哎。 唯一的女主角，我真的今天我学了 自己给自己挖坑的时候就 等着呢。 但是可以不是我来演呀，我们节目又不是没反串过，对不对？反正今天我控制麦，对吧？你们说是不是？ 就是别人说的时候没声呗。 其实我觉得吧， 冷场五百年真的是，简直了，尴尬死了。但是我今天就是致力于不演这个慕容烟，因为重庆话真挺难说的。 不刚说你学了半天吗？ 我学了半天就没学会，所以才觉得难啊。就因为那个调子其实有点不太好找，我只派了 田岛，我都没听过， 我只派了田岛。 但是我很难学。 没关系，田岛，你可以试试嘛。 那我们就 你不是学霸吗？ 我学霸，我不是学语言的霸。没事没事，试试吧，试试吧，没关系， 好好好， 可以尝试一下嘛。 对对， 田导，你先准备准备啊。 我也找找那感觉啊。 对，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首先今天先来给大家推荐第一部网剧，叫七个我。 七个我，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推荐了啊。张一山主演的这一部剧，他饰演了七重人格，在里边又卖萌又犯二 又装帅， 又对，就是一会儿是富二代吧，一会儿是老板吧，一会儿就是反正总共有七重人格。 对， 张一山呢确实在这部戏当中演技担当啊。而且呢他也因为这多重人格的关系，他在剧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叫沈一真。你想七重人格吗？一定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会受到很多的坎坷，包括很多的危险。 对， 就间接也影响到了他的事业，也止步不前了。但是呢有一个特别开朗，就这个时候女一就该出现了，对吧？拯救男主嘛。 对，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节。积极又开朗又很善良的一个心理医生白欣欣，跟他相识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变成了沈一真，也就是张一山的秘密医生，就开始为他医治。总之呢是在爱情的滋润以及医学的帮助之下哈， 沈一真是渐渐重拾生活的勇气，开始面对自己已经遗失了的那一部分的痛苦记忆，而且还凭借着开朗的态度、过人的勇气以及自身的能力，最终也是成了一个合格的富二代。就之前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富二代， 之前当富二代都不合格是吗？ 对，其实我跟你说这话介绍的时候，我自己总觉得啊，这个编剧写这个剧本简直就是让人特别扎心。当富二代还得 当 合格， 当富二代还得当合格的富二代。 当富二代要什么技能？当然也不能说还也不能这么消极啊， 也不能这么说。 对，还是要有一定的技能的啊。 我天生是一个富二代，又不是我的错。 这个、 是不是这样 花吧？对吧？ 应该这么说，是吧？ 红哥，你是有这样的经历？ 我没有，没有，没有，真 没有这样的梦想。 我有这样的梦想，天天玩梦。 你儿子会有的。 我尽力，尽力，尽力。 对，同时呢，他最终也是实现了跟女一的最终的一个相互的救赎。 嗯， 所以呢，他也收获了爱情，收获了事业，收获了梦想啊！ 对，最终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富二代。 对，这个落脚点真的是 太棒了。 但人家也是经过一番艰难刻苦的嘛。 嗯， 对不对？就做人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烦恼，知道吧？就是谁， 对， 就是挣钱多不一定意味着他没有烦恼。 对，像田导今天晚上一直在烦恼究竟是该如何换手机的问题。 天哪，我们就换个耳机都了不得了。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七个我的最新一集的剧情吧。 嗯， 双城娱乐面试影视演员，有一个新人叫做李毅，他穿着古装，演技呢是十分夸张，然后看的白欣欣还有常伯谦是目瞪口呆，崔浩月的表现却表现出来十分欣赏这个新人。他鼓励李毅这个新人呢保持住自己纯天然的演技，还说这是 纯天然演技， 纯天然的演技，还说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闪光点，而且呢让常伯谦跟他说你立刻跟他签约，然后他说完之后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然后白欣欣就追上去说你怎么签个人签得这么草率啊，崔浩月说他只负责留住李毅。总之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找来这个七个我再看一看。因为这一部剧我觉得最吸引人的点就是七重人格这件事儿了，看张一山到底怎么演绎啊。田导你看这部剧了吗？ 我说实话我看了半集我气了。 为什么 气了？ 就是比较乱，而且因为他是那个韩国翻拍的 啊， 韩国原版， 对， 然后跟原版这个镜头什么的都 很像吗？ 像可能用的不太合适，叫一模一样。 啊，又是一部这样的很像的剧， 对，就完全是把它发过来重拍了一遍， 用中国演员拍了一遍。 对对对，但是我们中国的很多这种环境啊，还有周遭的环境又跟人韩国不一样，所以包括这些职业都显得很刻意去设置这种职业。我们很多可能，比如说我们心理师在我们这边的地位和在韩国的地位可能就不太一样， 嗯， 我们的律师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他是用那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对对，就会让你觉得有违和感。 哎，那张一山的演技呢？ 我看了半集看不出来，因为前半集他就是好几种人格在那个出现。 嗯，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剧应该是在微博上前一段，就之前好像我们也说过，就张一山扮娘的那一段。 嗯， 对，他就是各种都有，但是豆瓣评分才4.多。 现在吗？ 对对对，其实大家跟我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它不是一个特别能有代入感的这种剧。 嗯，田导， 其实我倒是反而觉得是什么是那个状态， 我也是跟着大六啊，跟大六。 我反而觉得就是说，很多的韩国日本的这种电视剧啊，就是说如果搬到中国来哈，它并不见得特别适合本土化。 对， 跟深夜食堂似的嘛， 深夜食堂也是特别 道理 不好 道理。 而且关键就是，尤其是韩国，像韩国，尤其是韩国演员，我觉得韩国演员演戏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个就是面无表情，一个就是特别夸张。 嗯，对， 嗯， 是吧？就基本是这样。那就是就我爸，就你基本是这种，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种演技的状，就是这种演戏的方式，可能更符合他们的民族这种。 对对对对 对， 嗯， 他们比较。 但是你把他们搬到咱们中国的汉族这种大部分的审美观众取向，大观众的审美取向来讲，看着就很别扭。 嗯， 对。 但是我们看现在这个数据啊，在腾讯视频独播的，当然播放量的是1亿4000万还多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奔着张一山去的， 哦， 是吧？就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奔着张一山去的， 对。 然后。至于未来会如何呢？就是我们以观后效吧，再看看他接下来可能会演到什么程度啊。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还有我们的一个芳华的最新介绍，就是我们即将要准备的这个活动的介绍。哎，欢迎大家在整点之后继续关注今晚有戏，一会儿再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亲爱的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找有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我死，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平台，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下面有一个这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房间啊，可以进入跟我们这个刷刷弹幕呀，发发小礼物呀什么之类的。 嗯，点个赞，聊聊天啊。武汉小糯米说七重人格，你是特别震惊对吧？嗯，就这刚才聊了这个七个我的这个事儿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部叫《燃血女神》，是在优酷播出的，单人播放量2066万。 哎，对，讲述了一个随性帅气的林大鱼和呆萌可爱的土豆妹儿啊，从小青梅竹马，一起考入了一所神秘精英大学 WGC 学院。开学当天呢，这个班里就来了一位神秘的女神同学啊，叫做燃。 哎，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报，你就能看得出来，天哪，就青春靓丽啊，就特别有一种青春气息。 我的天， 就特别，我觉得站在最中间的肯定就是这个主角燃，就真的很女神范儿，黑色长直发，然后穿着也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哎呀，看一看就觉得， 就是名字里带燃的都是这样的吗？ 我本来没想到这个点，哎呀，对， 没想到这个点呢。 甜点儿，我知道为什么你做导演比我成功，太讨厌了。 我可什么都没 说。会跟女演员聊天是吧？ 会跟女演员说戏，你知道吗？ 对，你要有代入感。 甜导说了，接下来有一部戏可能会找我，是吧？甜导 啊，哦， 你忘了吗？上 有， 对，就那部，就是那部。 我打算下部拍《动物世界》。 天哪，我可以配音。在那遥远的山边，在那个春天，有一伙树丛下面 有个蓝精灵。 好吧，请大佐继续跟我们 介绍。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了，你知道吗？ 请大佐继续跟我们介绍。 尬聊了， 我刚刚一直在想那树丛下面能有什么。 对啊，这留给你啊这个问题。 哎，说这树丛下面的这燃啊，就对这个 树丛下面这个燃 和土豆妹异常的熟悉，并亲口说出了。他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燃啊，就是50年后的林大鱼啊，这是个惊人秘密。然后这个燃女神的身上呢，仿佛还有这个不得了的能量。从此呢，这个命运的齿轮被缓缓的推动，神秘的冲突越来越多。燃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从未来回到现在？也为什么他身上还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秘密？而这个燃出现之后呢，又会怎样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呢？ 所以其实还有。 类似穿越情节， 嗯， 对吧， 嗯？ 但是我其实看过刚才这个海报之后，我对这一部网剧还是挺好奇的，因为你看，就是明显它的设置就是在现代嘛，对吧？ 嗯， 而且是一群非常年轻的演员， 嗯， 刚才连大佐看了之后就会惊呼哇，啊，原来演员就这么年轻，对吧？就一看就是高中。 对，差不多 就高中大学， 还会再小一点。 对，就看着连你都觉得还会再小一点，那是真的年纪非常小， 那就真的很小了。 那对，那所以我觉得用在现代情境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再加入一些过去的穿越元素，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嗯， 你看播放量是2000多， 2000多万。 对，但是这一部剧应该是我们最近第一次推荐， 嗯， 是一部比较新的， 嗯， 刚入我们这个网剧推荐榜的这样的一部网剧。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嗯， 而演员的这颜值是相当在线的。嗯， 对，这太年轻了，一个个小仙女儿似的。 不要老嫉妒人家啊！ 嗯，没有你好看吧？瞬间就把音乐推下来了，你是。 接下来再介绍第三部网剧，叫《不负如来不负卿》。那这个名字我还是很喜欢的， 嗯， 就很有 很文艺范儿， 很文艺范儿，对吧？ 对， 嗯， 不是仓央嘉措的一首诗里面的吗？ 世间哪得？ 据说是吧？啊，对，确实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对，世间哪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嗯， 啊，这个感觉确实有点像仓央嘉措的范儿，所以可能才有了这个传说吧，没有确定消息啊。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但是播放量呢是634万。 嗯， 你看那个海报，其实也特别佛系。是吧， 嗯， 就是很清冷的色调， 嗯， 然后呢用大字写了不负如来不负卿，然后主角也是那个 挺文艺的感觉， 对，穿着就比较佛系的服装。 嗯， 看一下剧情介绍呢，是这样的，说讲了爱情，它是来自空前平静的未来世界的，遇见了古代战争纷乱当中的僧人以及周围的人， 嗯， 更坚信了主角罗底坚定信仰，战胜阴谋阻碍，为人类幸福而舍己历练的人生过程。听起来就挺痛苦的，一点都不佛系。 这个话题太大了，我觉得。 对，再具体来看看，说在未来世界呢，人们已经摆脱了物质的羁绊，精神世界达到了空前的平静。 嗯， 女主角呢就通过了一个时空实验室，回到了几千年前的古代战乱之地，在危难当中和15岁的少年僧人罗底相遇了。生活在古代的罗底是从小就放弃了皇族生活，苦修佛法，四处奔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消除人们心中的纷争，让世人内心充满宽容和爱。那数次体会了两个世界强烈反差的爱，这个爱情，它是那个艾灸的爱，晴天的晴，爱情和罗底心心相印，鼓励他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信仰。这部剧其实就探讨了每一个人对于真善美这样的一种追求吧。我觉得他刚开始的这个罗底的人物刻画特别像佛陀， 嗯， 是吧？就是讲他 类似于那种， 对，但是佛陀不是就是出身于皇家嘛，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就突然 乔达摩悉达多， 对，要放下一切，要为世人的这个求得平静。 嗯， 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有点往那个上面靠的意思哈， 嗯， 叫不负如来不负卿。为什么叫不负如来不负卿呢？ 可能觉得就是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不大了解整个这部剧和这句话，就是我一打眼看到这句话之后，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那样的场景。 哪样的场景？ 就是比如说仓央嘉措外加 特别平静， 对， 然后特别就是无所求， 对， 嗯， 那种平淡如水的湖面上，一个人从远方 心如止水是吗？ 嗯 嗯，总之就是特别佛系，动入那个就是远离红尘的感觉， 嗯， 是吗？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啊。 嗯， 但是看这个 海报，但他这还加了点那个未来世界的元素啊。 对，其实我对未来世界这个元素的加入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它必定要刻画一个现代人对于未来的一种展望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能体现编剧或者是导演他的功力的一个地方啊。 嗯，我觉得要是未来的话，应该是不负弥勒不负卿。 反正这个东西， 弥勒可是未来不？ 这种作品我可能向来不是特别感兴趣。 对对对，我也是， 我觉得我也弄不出来。说实话，我也弄不出来。 就是特别， 对对对， 就给人感觉特别， 因为我觉得离我们生活特别遥远。 嗯， 或者说哪怕跟我们的历史，就我你 只是有一点点相 似。比如说，我不知道田导啊，在做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想。我是通常这样，拿到一个作品，肯定是先找我能明白的东西。 对对对， 找与我们接近的东西。 包括文字上的，包括历史资料上的，包括一些我们尽量去了解它，去理解它，而且尽量我们首先还是要更贴近人，贴近我们普通的每一个人。 嗯嗯， 普通人，那这种人性，那直接上来一个让比如说让你拍一个世界和平的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可能让我拍，我 不知道如何下手，是吧？ 对 我觉得这事儿可能就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做的事儿。 嗯， 对，想都想象不到。 所以你看，它的播放量是600多万，你说好呢，觉得称不上好，但是600多万又 也还挺高的， 就 还可以， 不能把它认为是一个已经被打死了，或者说是完全没有受众的这样的一部剧哈。 对对， 所以我们不妨再看两天刚才介绍的这个燃血女神，还有不负如来不负卿，都是最近我们在网剧当中没有推荐过的新出现的网剧， 新上榜 啊，我们不妨再给他一点点时间，看看后来的发展，看看还会不会继续有所发酵，好吧。 对， 那今天呢时间已经来到了7:10，接下来我们再请大佐给我们推荐一个网大，然后我们就进入戏中戏的环节，好吧。 对，今天的网大呢名字叫做黑玉淘沙，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时播放量达到了157万，讲述了这个海江大学天文系的副教授啊，这个受到了金三角某监狱的邀请，来到监狱看风水啊，却被这个当做了犯人关押，想要自救，却发现自己啊也是被人陷害入狱的。而这个监狱呢，却恐怖至极，冰传这个闹鬼传闻啊。然后这个御医美琴的出现呢，就使他再得机会啊，这个与团队里应外合越狱。不料危机越陷越深，美琴的真实身份更是令人匪夷所思。而这段惊险的这个历程呢，也是让秦波重拾自我，褪去了原本孤傲自大的心理，在这个人性交往中悟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 刚才两位是在聊特像越狱的情节是吧？ 特像 是 金蝉脱壳 啊，金蝉脱壳 就是 施瓦辛格和史泰龙那个。 但你不觉得他也有点像越狱的情节？ 也有点， 因为什么医生的出现对吧？ 医生， 对，所以这种网大可能也有，就是借鉴经典的嫌疑。 也正常，其实天铁所有的剧本不都一样吗？ 嗯， 其实所有的人物关系是固定的， 他套，但他这个有点 固定的， 就已经让大家觉得这太像了，是吧？你看一下， 不是我没看过，反正他一说，我想到了这个。 哎，但他确实从开头那段，你说来看风水，当时那个金蝉脱壳就是来让他看看 设计图纸吗？ 设计图纸， 设计那个监狱的图纸， 越狱不是也是 本土化了一些？ 对， 越狱的那个就是Lincoln 他弟弟 越狱是后来 Michael， 对，在第三季的时候 Michael 被邀请来就是做点什么其他的事儿，然后就直接把他把关进去，让他再救一个人出来。 对，而且他其实一开始的设计不就是一个建筑师嘛，所以他对这个监狱的各种设计是非常熟悉的，就这个套路是非常相像的哈。但是现在看在爱奇艺播出157万，对于网大来说也还是可以的一个成绩哈。黑玉逃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看看到底是不是借鉴了金蝉脱壳以及越狱啊。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环节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围读的这部剧是来自《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 第一部的第五集讲了一个特别想考六扇门，认定天下第一女捕头展红绫是自己偶像的小姑娘，叫做慕容烟，来到了这个 同 福 客 栈啊。她无意中发现这跑堂的白展堂啊，身手不凡。她就觉得啊，这肯定是道圣白玉堂，于是呢就将白展堂跟自己锁在了一起，为求自保，白展堂只好跟他讲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跟展红绫的故事。 好玩， 我们先听一段片段吧。我现在找的是片段，往往是往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今天要围读的这个片段之前的一个背景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来听一听，找找感觉。我刚刚不说这里边有成都话吗？听一听就知道了啊。 杀人？他每次杀人之前都给对方留下了字条。今晚我要取你首级。 不可能，道义有道，他绝不可能杀人。 人家是道圣啊，道啊！ 你分析也有道理，不跟你们啰嗦了，我们到下家店。 连裤子够肥的啊！ 废话，走。 客官，打劲还是出劲啊？ 打劲，我想讨口水喝就走。 没有没有，出去没事。 展堂，喝口水怕啥？小气劲儿呗。小果哈，去倒一壶水来啊。 聊饭菜。嗯，哎，客官坐。 姐姐好。 在哪过？喝口水都舍不得说，那么抠说。 谁告诉你我姓展的？我姓白，叫白玉。 白玉什么？掌柜的，我和朱棣。 展堂，带客官上楼。 好，楼上请。来，姑娘请进。哎呀，我帮你收拾收拾屋子啊，看这屋子脏了。来，我把被给你叠。帮你把被铺上啊。干嘛去？ 是他破这些屋，得来全不得，不多大有他办。白玉堂，等了好久了。 谁是白玉堂？ 刚才听到的这段哈， 嗯， 就是已经这个慕容烟开始把白展堂给铐起来了。 哎，对，就把他这个认定他就是盗圣白玉堂啊。 对，所以今天我们谁演慕容月？慕容烟、 慕容烟、 展红绫，还有彭白以及白展堂。 白展堂， 行，白展堂就您来吧。 啊， 洪泽哥来。 白 啊， 真的吗？ 不是这么说的吧？ 差不多啊。 可以，就你 来了。可以， 行。 你那身段还有那身量， 我觉得尤其是等沙溢老师胖了以后就好一些。 然后 还有两个女性角色， 对，就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展红绫在里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台词量不是特别多， 比较 少， 对。 哦，在后半段主要是， 对，主要是后半段有一些他跟白展堂回忆他跟展红绫的一些对话。那我们请大佐旁白。 啊，可以，旁白可以的。 你这个转的特别好。 然后我们请田导来演慕容烟。 我演慕容烟没问题，我就是他那个导口，我真是我得换一个。 对，刚才我们就是在听这段片段的时候说， 我就山东，我就这样山东的吧。 你就山东的呀？ 对啊。 你这是陕西吧？ 不是，陕西是这样子的。 哦， 陕西， 其实陕西的其实挺好。 不是，那就是那个佟掌柜就是。 佟掌柜就是陕西嘛？ 对， 那你就山东吧。 啊， 好 的好的， 山东， 山东普通话。 因为刚才田导说了，这个成都话实在是不太好学啊。如果我们学的特别不像，就这个味道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换一种方言啊，好吧？ 好的。 剩下一个展红绫的就我来。 好嘞， 好吧。好，那我们三二一准备起光啊。 好， 三二一起光。 你干嘛？ 哼。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 你什么意思啊你？ 白玉汤，我找你好久了。 谁是白玉汤？你凭什么说我是白玉汤？ 就凭你刚才那身轻功。 我哪有什么轻功啊？ 你刚才扶那个人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骗不了我，我跟你说。 这那也证明不了我就是白玉汤吧。 你等一下。反正你就是白玉汤没跑。 这好我认了，我就是白玉汤。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呀？ 你等一下，我看看书。 第47页念。将贼擒住后应该尽快的遣送附近的衙门。 哎，你看过这本书啊？ 废话，这本急盗指南就是我写的。 跟踪时被贼发现了怎么办？ 一，与贼展开火拼；二，谎称要入伙骗取贼的信任；三， 哎呦，等一下，哎呦，你还真的晓得呀。 你现在信了吧？ 不信。这本书明明是展红绫写的，你看 啊，是我送给他的。 切，人家展红绫是啥子身份？你就凭你，怎么可能认识他？ 他什么身份 啊？天下第一女捕头，六扇门之绝代狂花，我的偶超级偶像，你咋能认识他呢？ 想知道啊？那你把铐子给我打开。 那可不行，我能不能考进六扇门，就全仰仗你了。 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六扇门的人说了，现在已经不招女捕头了，除非把你抓住。 这谁出的损招？ 展红绫。 好。想听故事是吧？我这就说给你听啊！ 哎，等，把我把瓜子拿出来。好，你讲吧。 3年前，我从康王府偷了一个贵妃镜，被他一路跟踪到这里。 白展堂回忆了起来。 我跟你说，差不多得了啊！跟了这么久了，你不累我还累呢。 少废话，你把贵妃镜交出来。 你是个女的，女的你当什么捕头啊你？ 女的怎么啦？女的就不能抓贼吗？ 就为这破镜子你就跟了我3000里地？ 8000里也得跟。 抓了你我才能进六扇门，那是我梦寐以求报效朝廷的地方。 多狠心的女人呐、啊！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把别人打进监牢。 问题是把谁打进牢啊？ 我呀。 你是贼，为民除害，我有什么错？你图财害命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有一天会进监狱呢？ 我只图财，我绝不杀人。 你这些话留着跟判官说吧。接招。 判官夺命民，你是开封展家的二小姐？ 好小子哈，有点见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葵花点穴手。跳舞我不行，打架你不行。打架呀讲究是个稳准狠，搞得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啊。别你哭什么，我错了，我错了。葵花点穴手，别哭了， 你欺负人。 别哭，别哭，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错哪儿了？ 我不该抢你的笔，还你。 你碰我的东西我不要了。 那你想怎么样啊？ 再来一局。 再来十局你也不是对手。嗯，你别哭，别哭。你要不这么着，咱们不打光是追，三天之内你要是能追上我，我就跟你回去，怎么样？ 一言为定。 画面回到现实。 哎，我说你还挺会怜香惜玉的呀。 这是我的本性啊。 哎，你接着说呀，后来追上你了吗？ 他追了三天三夜，直到最后一夜。 月色皎洁，两人各站一角，展红绫累得直喘。 你站住。 哎呀，你就那么想抓我？ 我是兵，你是贼，抓你是我的天职。哪儿跑？哎呦。 有劲！你抓我，你怎么了你？ 哎呦，肚子疼，忘岔气儿了。哎呀， 我看看。哎， 好，抓住你了。 哎呀，疼不疼啊？疼不疼？问你话呢？你不肚子疼吗？你又哭什么呀？我招你了。 你可是要被关进大牢的，你怎么还关心我呀？ 嗨，管你关呗，正好看看我娘。 可是你会被斩首的。 斩就斩呗，把刀磨坏一点，一刀就得。你把我押回去吧。 不行，我不能带你走。 为什么？ 因为路途遥远，你肯定会借机暗算我。 我不是那种人。 那你会轻薄于我。 我是飞贼，我又不是采花贼。 那你自己会开锁，对吧？ 这是一种特制的关锁，我开不了。 那你要是抢了钥匙，你就能开了吧？ 我上哪儿抢钥匙去？ 展红绫扭腰，钥匙发出响声。 你压点小心，钥匙别晃丢了。 你个猪脑子！ 我又怎么招你了？ 你走吧，这次不算，下次再来。 还有下次啊？ 我要堂堂正正抓你。三天之后我们在这儿决战，再抓不到你，我就终生不入六扇门。 得。这镜子先给你，先拿回去交差吧。 啊，你也要多加小心，别让别人给逮着了啊。 哎，嗨呀，哎呀呀，谁扔的香蕉皮呀、啊？ 画面回到现实， 他就这么把你放走了？ 是啊，后来我就回家写了那本《极道指南》，这个给你。 极道指南？ 我写的。这次啊，你就算抓不到我，这本书拿回去，把他们也会让你进六扇门的。 哇，还有讲点穴的？ 讲的不太详细，啊，但对付一般的毛贼已经够用了。 是吗？嗯。 不是这样，你看我啊，指如疾风，势如闪电。 指如疾风。 对了， 势如闪电。 对。 展红绫点中白展堂，白展堂大惊。 指如疾风，势如闪电，葵花点穴手，啪啦。 哎呀， 我是兵，你是贼。 画面再次回到现实。 啊，气死我了，真是。 你干嘛？ 你这么对他，他却这么对你，这个破差事我不干了。 他也是没办法呀，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啊，对呀，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这算什么呀，我这道圣的虚名不是白来的。 他过瘾吗？ 没想到 你演的挺过瘾的。 对， 我 在徐冉说完之后，我只想说一句话，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徐冉。 为什么？我怎么了？ 哇， 势如疾风，急如闪电。 你二位是没看到他刚才在、 那个、是吧？ 不，在下面那小手势，我告诉你，就是那个 势如闪电。 不， 就注意台子。 不是这段，就中间有一段特温柔的时候，就那个那小手啊，就这， 哎呦，自己还给自己比划呢， 这。 我怎么样？我这个演员的素养还不错。 可以，演员诞生就是你从你这开始的。 你听明白了吗，天导？他在跟你说下面戏的事儿呢。 哎，没事，我现在在忽悠他。 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装作一个听不懂的样子。 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还有 AM 927收听和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节目。再次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啦！然后再次感谢一下洪泽跟田宇的精彩表现，还有大佐。 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您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6:45我们再会。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继续由青年广播为您送上的 博虎点秋香。 明儿见。